这首歌曲是教你怎么样摆出招牌动作，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干什么？ 但是我特别喜欢中文一句，就是嘿卡嘛 everybody。 哎呀呀，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关着话筒怎么唱都可以， 特别想唱这一句。 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晨的早安音乐秀，进入我们的早秀跳舞街。 各位好，我是郭王。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氛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七点，早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大家好，我是静瑜。 你这个人太尴尬了，就是什么叫给 谁尴尬？哎，谁尴尬？我自己在 你上来不都不先自报家门的吗？ 我要先带大家进入到早秀跳舞街，进到街道里面才能看到我们两位主理人，是不是？ 我在村口，我在村口，因为你昨天既然给我放了那个什么郭村长，对对对，那我今天就是为了表示诚意，我就在村口外面迎大家。哇，书记在村里面，好不好？ 哎，既然你提到郭村这个话题了，我觉得大佐给你准备的这段特别的适合你， 是吧？ 你一定要听一听啊！ 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早秀跳舞街，欢乐你的，欢乐你做了一天的老腰，欢乐你直了一天的颈椎，让我们一起跟着节奏嗨起来好吗？ 紧急集合！ 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可以，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呢？别问，我这种舞蹈太具有代表性了，赶快来聊一聊吧。如果可以，从小想要学习哪种舞蹈呢？ 这是大佐放的音乐吗？ 心急什么？马上就来。 我知道，还没到五十秒呢。所以我们今天有这首歌吗？ 郭村长觉得可以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有。 行，你一会儿就把那个劳动保护那段给我调出来，我一定要跳这一段啊。 今天这一段，哎，红高粱模特队哈，激起了很多人小的时候跟着一起跳的这种。我记得当时只要电视一重播这段小品，我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好像自己是模特队的一员一样， 是因为 扭起来。 是因为那个里面是模特队，而且里面的主理人和这个主角叫小辣椒，所以你们女生比较喜欢。而我们每次都记得是，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 这可能只能代表你自己吧，就像你特别想唱招牌动作里面的那个， 哎，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啊，啊，可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想唱这一段啊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你小时候怎么样准备学哪段舞蹈？所以你当时看了这段 以后，可以回到小时候啊，你最想学哪种舞蹈？ 你准备学劳动保护这段？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 PD 来讲，劳动保护这个对于郭村长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给郭村长提一些难度比较大的要求。 嗯， 比如说这种舞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是什么舞？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怡的蛇舞。 蛇舞， 我跟着这么过真实场，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的撒泡，而你全身都在触摸 经吹起来了，我们的郭村长也准备好了，大家给郭村长提了一些意见，比如说蛇舞嘛，查理普斯说那我郭村长可以来蟒蛇舞啊。 蟒蛇舞，这蛇舞说实话因为对肚皮的要求比较高，而我的肚皮呢就肉眼可见， 哎，特别合适， 所以这个事儿就确实做的不太合适。 一看你就没学过肚皮舞，就我曾经练习过一小段时间， 嗯， 然后我们在想说，哎，自己这个腰不够细，是不是跳起来不够美啊？然后老师们就说，其实真正跳肚皮舞的需要肚子上有点肉肉的，就是那个如果特别瘦，一点肉都没有的那种，或者说带马甲线的，其实做起来不好看，而且抖动的那个效果也不好。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那是有点肉，咱们这是有点肉吗？咱们这不是普通的蛇，这应该是进食之后的蛇吧， 这不是蟒蛇吗？ 这，啊，吃了很多东西的蛇吧，啊， 梁白开说周董这个蛇舞啊真的直接让人想起来公公偏头痛的那一段 MV，那里面的舞步也确实挺惊喜的。 对，哎，我觉得公公偏头痛，但是那个周董很多舞也不太好跳，就是你如果真的合了里面的东西的话，比如说有段那种僵尸步之类的好像也很难是吧，啊， 我们大早上的又是蟒蛇又是僵尸的，今天不是要带大家一起来到早秀跳舞街当中， 哎，对， 哎，来一起跳一跳放松一下吗？ 没错，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在家里我是穿毛衣跳呢还是穿秋衣跳呢？ 大棉裤。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南京观塘的气温呢，是这个0.4度，零下0.4度，还好哈。受到了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早晨呢，北京天空的云量比较多一点，午后呢，天空会逐渐转阴，气温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是4度左右，总体来说呢，温差不大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风，然后是逐渐会转到一个南风的感觉。那么今天白天呢，户外感觉也非常的阴冷，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要小心感冒。具体的预报数值，白天是多云转阴，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是5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可以达到-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我决定了，穿秋衣跳。 是，跟你说，今天如果在外面呢，你应该穿多点，但是如果在屋里面，我俩上周的这个经验就是，穿多的话，这就是你说的劳动保护， 就是挺保护的，所以不要穿着雪地靴啊、毛衣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也特别的邀请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现在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2022年早音乐秀全新变化，我们从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变成了欢乐您的365天。 哎， 周六周日呢，金鱼跟郭鹏也将带领大家开启一个早秀的全新旅程。 是， 周六我们将嗨唱一整天，而周天我们将嗨跳一整天。 哎，又唱又跳了啊！昨天呢，我们还把今天的这个片花还放了一下，就怕大家不知道今天要跳舞哈。所以呢，一会儿呢要跟我们来一起跳起来，好不好哈？ 接下来这个舞难度可大了 但这个节奏绝对可以。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脑之气变得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7点，早秀跳舞街， 跳舞吧。 singing this song, drunk in love like it's Hennessy. That shot through the heart just like an AK. 911 emergency, we call it Mayday, Mayday. Hold up. No, I need no drama, I need harmony like soprano. I know anomaly, I just need some of that good love and loving. We chasing highs, chasing highs and dodging lows. Heart flowing like a river. Ooh, you give me shivers.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that guy.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ooh, I love it. Sherry 还有 Jesse 和宣美带来的 Shivers。 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回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我们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 嗯、 都说想学习韩舞、哦、太帅了，因为特别是现在每次晚会啊或者说有一些打歌舞台的时候，看到一些 idol 们在场上又唱又跳，人家确实是就唱跳嘛，就我们这个能力有限、 嗯、 我们就只能把唱跟跳分开啊，就 周六唱 周日跳rap 跟篮球就你来吧这个不是我想要深耕的领域 你知道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所谓的韩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那 HOT 那代人就是头发首先要弄成后面的那种非主流的那种造型哈， 就弄得比较高嘛， 对对，然后呢下身的那个裤子一定要下摆特别的宽大，就是那种超大超肥的那种喇叭裤，但那个时候呢看着就觉得深深吸引。太子说啊，小的时候觉得韩舞跟机械舞真太好了，第一次接触韩流的时候呢就被这种深深吸引，其中呢组合当中的一位歌手还跳了一段机械舞，感觉特别特别的帅啊。 嗯，还有像无名8059说，如果可能我小的时候想学霹雳舞，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 嗯、 你要是会跳霹雳舞那你就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啊、 嗯、 跟随着羡慕的眼光全部都是在关注你的、 嗯、 但实在是没有这个细胞啊，哎呀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过去还能算是一个标准吃货，所以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就只能跟着早秀来一起当气氛组啊，跟着你们一起晃一晃挺开心的。 可以呀，我觉得你知道上次有人说就是90年代或者80年代你当时出街的话，就是帅字其实不算什么，酷也不算什么、 嗯、 霹雳才是最厉害的啊！ 上次你不是说过吗，说其实霹雳就是、 啊、breaking、 谁说你是最酷的 b-boy 啊？ 哎呀好烂的梗 就是没有那个地板动作以后的那个 breaking 的那些动作、啊 哎、对对对对 对 就像 rock 步啊之类的这些、嗯、 对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但是你刚才说到了就咱俩要来段蛇舞，然后呢有好多朋友说我们现在做我来段、你不准备来一段吗？ 我 那个腰那么细啊， 一开始给您劳动保护说村长不能待在舒适区，村长要出来突破一下自己、 啊、有道理、嗯、但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我的这个度以后呢，这查理普斯说你这是一只吃了羊的蛇吧，这不是普通的蛇呀啊！ 刚刚有说了嘛，这买蛇蟒蛇 买蛇好吓人 蛇 好吓人啊！然后呢大家说哎，那看来今天的话我们在被窝里面都得盘着了。哎，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你别盘着呀， 要别盘着是干嘛，大家刚在被窝里面 对啊 跳蛇舞了是吗？ 就是大家一定不能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想想小的时候最喜欢学什么舞蹈，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而今天所有早安音乐秀安排的曲目都是希望来大家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律动的、 嗯、 接下来是一首甜甜的舞，来自徐良的心跳时光，什么比个心啊比个夜呀、啊、然后做一些可爱的动作啊， 手 跟着我们一起跳吧。 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 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否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否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在跳舞的时候，脸上有没有浮现出淡淡的笑容？这是来自徐良的《心跳时光》。北京时间的7:23，周日的时候，大家起这么大早要做什么呢？要在被窝里跳蛇舞。 大家其实，我觉得在被窝里面感受一下，或者想象一下，根据这个舞步，或者根据这个节奏，我应该配上什么样的舞步，或者我从小应该学什么样的舞蹈呢？从我们刚才放的这几首歌曲当中，你应该能选出一些你小时候想去重新回炉再造的一些舞蹈吧。 包括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想话题的时候还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集体舞的记忆啊，比如小的时候你们班里有没有排过那种 步子舞 啊？对，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banner go go go， 行了，是一个班的啊。 好吓人， 那是一个老师教的吧可能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小的时候曾经在一起练过的，觉得哎这个舞蹈太棒了，我好喜欢这个组合，我们来分组大家一起跳一跳等等等等的，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看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俩使尽了浑身解数，各个方面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有招牌动作，紧接着有蛇舞，还有呢就是韩国的这种流行的男团女团舞，对不 对， 对， 还有呢就是心跳时光比较可爱的舞，那接下来就是 PD 的看家本领， 是我的 蒙古舞，火红的萨日朗， 来跳一段啊！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来视频直播间看看 PD 的蒙古舞。 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火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天下有多大，随他去逛逛，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花开一抹红，尽情的怒放，河流有多远，幸福有多长。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爱人在身边，随处是天堂。

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氛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七点，早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Hello， 我是一颗糖， 你看什么？ 我是一颗糖， 你看什么糖？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一口灵魂都失踪，谁巴咚巴咚巴巴咚巴咚，甜酥烂泥骨头，马亮沾着彩虹，画出了跟我相送，奔着你冲向拥，就像拦不住的风，风巴咚巴咚巴巴咚巴咚，风巴咚巴咚巴巴咚巴咚。 我是一颗糖， 你看什么糖？ 我是一颗糖， 你看什么？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沾着彩虹，画出了跟我相送，风缠树树缠藤，就像解不开的绳，风巴浪巴浪巴巴浪巴浪，风巴浪巴浪巴巴浪巴浪。我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 颗，我是一颗糖， 好， 而我们两个是两颗跳舞用力过度， 哎呀， 以至于目前喘大气的软糖。 哎呀，现在也不知道谁在喘大气，好像都在喘大气。 我是我在喘大气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时间7:34，早安音乐秀周日特别企划《早秀跳舞街》。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哎，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舞蹈的 BPM 明显上升了，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大老师我是一颗跳跳糖的节奏。 咱俩啊，第一段确实如大家所说，大家刚才呢给我刻了一个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啊、 就说。是郭PD就是不想跟凳子分开，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想站起来啊！ 站在凳子上的 PD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有一些就是精心的设置的 啊。 每天大家刚一醒嘛，需要一些舒缓的准备动作，是不是？ 嗯、 柔和的来唤起你的舞蹈记忆。到第二时段，我们就要开始猛跳猛唱。 嗯，但我觉得咱俩第一时段应该先来点热身运动。这没有热身啊，这老胳膊老腿的啊， 就是大张伟老师帮你热身。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紧张的， 还有呢、啊、 但同时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 嗯、 别忘了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呢？ 是你想学习哪种舞蹈呢？这个刚才有人 Dance Dragon 说 PD 是把裤子跳掉了吗？不是，是因为我昨天皮皮跳裤子被人截了图。我今天准备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这个动作啊。 今天因为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所以好多朋友过来截图了。 对， 然后呢深黑猫大马发了一张照片说给大家看看啊，974直播间地震实况啊。 过分了啊。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的，你们每个人都关注我们俩的这个 Q 的这个点怎么样？你要先说说自己喜欢跳什么嘛？小时候从小到大准备要跳什么，对不对啊？ 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可以了哈。哎，那 PD 小的时候想学什么舞蹈呢？ 哎，我还是真跟你说，我真的想学蒙古舞来着，因为有一个同学当时跟我一起打乒乓球，当时我觉得你也不过如此嘛。后来过两天人家学了一个， 就是 当时我觉得他就是身姿什么的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过两天人家学了蒙古舞之后呢，在学校就变成了真的最时尚的guy，收获了全校女生的目光。 哎，你说当年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学蒙古舞的话会当一个全校最时尚的guy哈。 对。 那接下来呢，如果我觉得你如果会跳这首歌的话，你去年一整年霸屏，你就是我们974最亮的guy了。 我会啊，这不是你教的吗？好吓人。哎，咱俩能中间隔一个吗？又要跳起来啊。 来跳起来，跳起 来。跳了跳了啊。 周日来到早音乐秀早秀跳舞街，跟我们一起嗨跳放松一下，来自刘宇春 无价之节。 Here we go。 记者的采访镜冲击经济量，一顿刻板的开场在一衣男友和裙装，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凝固的气场，尽情原谅少女的高仿雕刻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尤其遍地偶像，还我的狂妄，还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的。 Dreams are priceless。 虽然我们两个就是这叫什么十八线舞蹈演员都算不上吧，就纯粹属于自己爱好啊，没有专业系统的去学过， 是， 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啊。 对，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呢，如果刚才你说蛇舞你就准备在被子里盘的话，刚才这段舞之后被子应该掀到天花板上去了吧。 而且无价之姐，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当时乘风破浪的姐姐特别火的时候，咱俩还出过翻跳版本啊。 对， 确实是去认真学习来着。不过你看每一个舞，比如说像这种知名度比较高的，它有自己固定的舞步，但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跟随着音乐的节奏，然后你随心展现出来的一种身体状态。你看我现在给咱们俩升华的， 你 已经为自己不会跳舞找了 N 多的台阶。 你过于升华，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吗？子琪说 PD 的这个位位啊，总是到肚子那儿就断了。你得回去练练肚子了。 但是我们懒蛋说了，真的没有想到 PD 是一个灵活的胖子。总之 PD 是我见过的他这个吨位级别跳舞最好的人。 就0.1吨这个级别是吧？ 哦，好像有点就这样，我见过的啊，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街舞大神啊，就我们就不要拿来比较了啊。 仰望星空说：“好怕村长的裤子忽然掉下来。”我也怕，所以我老提，好吧？ 你这个，你做好一些跳舞前的准备工作，好吗？ 好难，好难。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早秀跳舞街，要带大家一起带来这些各式各样的舞曲，带大家一起开启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然后根据跳舞之后让你就跳完舞之后开始用微醺出汗，就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当中， 有道理， 是不是啊？好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稍稍放放松啊，我们来听一首啊，没有那么节奏没有那么快，但是依然呢也是跟舞蹈有关，这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圆舞曲。 我来透露点场外话，其实本来我俩准备跳的，后来一想人家是圆舞曲，就让人家先跳一会儿吧啊！ 就我们俩很可能就变成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的那种圆舞曲，是吗？ 谁是小熊啊？ 你是洋娃娃。首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圆舞曲，刚刚有说嘛，这首歌不太适合我们俩跳，就是跳可能就会变成洋娃娃跟小熊跳舞。查理普斯说霹雳不服，那是因为景宇你说错了，谁是小熊啊，应该是洋娃娃跟大狗熊跳舞。 大狗熊还行，不带骂人的啊，你要这么，你要再这么说我就不跳了啊。 哎呀，这是一种大家对你的爱 宠。但是我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勤奋的小刺猬说，就是他是关怀我的一句话，但是在我看来尤其讽刺。他说 QD 你穿短袖不冷吗？ PD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 PD， 但是我刚才跳那个舞的时候侧身过来以后，你发现肚子的位置装反了，就变成了 QD 是吧？ 不，可能因为我们通常在节目里经常这样叫，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大家不知道 DT 为什么叫 DT， 总以为他叫大头。 这你以为好吧？你还要给我打赌，真是啊！ 对，后来去问了一下，说其实是因为他之前的英文名字比较复杂，然后不太好去拼，所以就后来简称就叫前两个字母就是了。 所以我应该叫 GP 呀、啊？ 为什么呀？ 就是 Great Power 超能力、 啊。不 啊，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PD， 是因为 PD 是我的领导啊，就是我们整个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制作人。制作人怎么说来着 ？producer 嘛，就 PD、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胖墩儿、跑道、 跑 蛋啊。 然后，这个用户7936说，这应该是电台最喝得出去的主持人了吧？对对，差不多啊。 因为周六周日嘛，往常的节目都是以陪伴性比较多的啊，带大家一起在路上或者做清晨的这种陪伴。那么，我们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周六周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早上就带来一种非常快乐的这种氛围。 是，而且周末嘛，你看这个大家呢，现在都没起床，但在我们的这种带领之下，大家已经开始在这个被窝里面舞动了半天了。没关系，你不管你在哪个场景看到我们，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哈。 是，来到我们的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我们抖音平台当中涌进来了这么多人哈， 哎呦，太 难道我们 太感谢这一点几万人了、啊、 我们是抓住了什么流量密码吗？ 绝对 是、 啊、 但 是 也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外地的朋友，说哇，这真的是开放了一个听广播的新玩法，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在抖音里听广播。 还有人说给你主播打 call， 谢谢。 但也有人说这个男主播跳的比较好，没关系，你们可以组成战队。 哦，男主播跳的比较好啊，是这样的，男主播呢刚刚花了15秒的时间学了一支新舞，想要跟大家呈现一下。 哎、你一会儿再发呀。让我休息一会儿。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如果可以，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呢？ Oops Oops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ou.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Oh, a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wait. 来自 Little Mix 还有 Charlie Puth。 刚刚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一段非常精彩的老年 disco。 哇、嗯、没有想到这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被 PD 演绎的如此油腻、 嗯、我就知道为什么俊宇这么喜欢跟我跳舞了啊！这个 Kelly 说女主播好白好瘦啊，这是第一次看到，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吗？ 确实是有第一次加入进来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在北京上空，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钟来陪伴大家。 对， 那周一到周五呢，是我们常规工作日的节目啊，周六周日了，我们来放下那些枷锁，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周六的话，有早秀 KTV，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早秀 KTV 的气质。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他的丑又他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这是昨天的片花、 哎、昨天早秀 KTV 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了一下我们就是很多大家在上班路上或者说在这个、被窝里面一起嗨唱的感觉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早秀跳舞节当中，就是我们俩就不在歌曲里当中捣乱了啊、哎、让大家可以尽情享受一下这些节奏欢快的舞曲。 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别说大家了，就是我自己也有时候经常懵。昨天听你放第一首那个叫什么、最炫民族风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跳起来。 今天想跳是吗？ 对，但今天呢听到一些歌曲像 Oops， 我就 不由自主想唱起来，怎么办？ 就是唱跳不分家嘛，是不是？ 我们得 控制住、啊、说明你对你自己的能力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希望自己能达到这种唱跳。 我早日达到您的要求，唱跳 rap 篮球，慢慢一个一个往上递，好吧？ 来来来，那就从 rap 先开始吧。 还有 rap 呢？ 为你准备的是来自陈梓童。 哇、哦，喜欢喜欢。 Hustle Hustl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那些乱标签早就听腻了风凉话，说过的都在慢慢实现，没想过做个空想家，总是太理想化。创作难道不需要灵感吗？用心的走好每个阶段，不需要他们任何评价，自己带队伍，不做个废物，从开始就没有想过流退，不会妥协，不管是谁编造的套路，别想将我输。 I'll be running all with 这条路走到黑，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因何学不会 怎样才能够算是成功，这像不像个无底洞，不停的一直在往前冲，撞破南墙才能看的梦， 挣扎也没有用，有些誓言不由衷，话还没说出口，却早已经人去楼空。 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真理，感谢我曾经历的风雨，往事全部都洒在了风里，一路的风景，向往的憧憬，顺其自然，别做太多打算，烦心事偶尔将你打乱，并不需要刻意证明，到底能不能是时间总会给你答案。 We not born in the hope, but we all in the mood. 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拼命的哭。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we'r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eah, yeah.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ou don't even know about me. It's not about the money.not about the money.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来自陈梓彤 Hustle。 怎么样，唱跳 rap 篮球，你现在 get 了几项？ 我现在终于知道陈梓彤这首歌曲之后为什么选那首歌了，不需要男朋友。他一个人完全就可以唱跳 rap 篮球了嘛、 啊、他都这么厉害了他还需要什么男朋友，是不 是？对啊。 但今天在我们的各大直播间当中哈、啊，都看到大家的一些回复，大家都说哎，大早上的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可以带来这么欢乐的一个氛围，他说我早就出汗了，被子已经踢飞出去了，这是仰望星空、 嗯、哎，不过 也有一些抖音上的一些朋友啊，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关注我们，他们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PD 是大白，然后有人说就是戴眼镜的就是大白、啊、 就挺像的、嗯、还有像敏敏说 PD 刚刚那个小手在蹦迪准备的时候给我一种他就是整个九七四夜店 king 的感觉、 哎、真的吗？ 大早上的。 那咱们下次应该哎，咱们下次我对我们九七四的灯光不太满意，太白了， 九七四的灯光 我们简直太白金星啊，下次来个稍微那个就是闪亮的灯球往前转那种啊，好不好、啊、 给你重新打一下啊、嗯、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别忘了参与互动话题，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呢、 哎、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各种形式多样的舞曲来跟大家一起跳，刚刚都属于节奏比较快偏欢快的，是不是、嗯、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适当的给大家调整一下节奏 啊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来自刚刚不是说唱跳 rap 篮球嘛，对吧、啊、那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啊、那个我也想跳啊。 好了，稍后见了。 又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 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奈。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 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 周末慵懒早餐。 水饺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声线温热蔓延，而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呵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一些安全感，做我的起源。 I know you want it， 掉落人间，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首选，靠在枕边，我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put a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做我的起源。 一首轻柔的情人来自蔡徐坤。哇，这个歌之前的时候你知道大家的翻跳还有翻唱都很多的。 嗯，你觉得我的气泡音唱情人怎么样？ 我觉得你刚跳的还挺好 的。真的，你知道刚才我俩跳的一半的时候，静瑜忽然打了个蹦叉叉，你叉叉。 不行，不能再跳下去了，过于油腻了啊。 就是 本来想给大家解解腻的，结果没想到越跳越油腻了。 你知道油腻的最高级别，就是油腻的最高级别我们俩还没有达到 啊， 就是那种油腻自己油腻而不自知，但是我们俩达到第二层，就是自己被自己油到了。好油啊。 但是我觉得不同的舞蹈风格都给大家尝试一下，对不对？ 对，你知道原牛就是我们这抖音上的朋友啊，原牛说主持人我太难了， 嗯， 不但播音还得跳舞还要加奖金，台长给安排安排啊。 这说的就是我们吧， 是不是啊？ 谢谢你帮我们两个发声哈。但是我觉得在周末的这个时间，虽然只上了两周，但是我特别喜欢周日的这个节目，还有周六的节目。我觉得过来带着大家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就好开心啊！然后就上完一个班了，你看一看。 但是你知道这个 Dennis Dragon 说 ，PD 这个醉酒的状态可以来一段汾河湾。然后三木说，你们说刚才他叫郭村长来着，来点老村长。 老村长那个就是大棉袄二棉裤是不是应该已经上了行了，风格不能再跑偏了，今天早音乐秀早秀跳舞街刚刚来了一首情人，接下来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洗洗眼睛洗洗耳朵，可爱的地球， 整个地球最可爱，兄弟的表情最最可爱，永远是最眼睛最茉莉完美状态，想和你日夜看海，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 一想到你我的心砰砰跳，享受到恋爱情报，平飘空气的热度刚刚好，快乐发酵，被搬出的景点也因为你无语全部被赶跑，你突然出现在我的海岛，像风暴没有预告，卷走了所有烦恼，飞向了云霄，这个世界多巴胺在燃烧，我只爱你的笑，只好整个地球找寻你的眼神最最可爱，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心跳超载，像阳光无可取代，融化了天空阴霾，你一笑我的心亮起来，整个地球找寻你的表情最最可爱，永远是最元气最魔力完美状态，想和你日夜看海，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 Galaxy. heart. You and me open, see you on the floor. Crowd your light and fascinating move. The time I think you're getting into me, just like a shooting star. Take your love to the sky.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Hold my head, close your eyes. You can see the galaxy. Take you up to the sky.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Stars will hug your heart and mix us into fair galaxy. Stars in heart, your heart and wings that seem to fair galaxy. 年货节一月九日腊八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金宇，我恨你 啊！ 因为我跳了半天以后，大家这么说的，看了改版以后的每周日，就是加强版的早安快跑呀， 就是早安快滑呀。PD 还是在滑谁呀？ 我那个部分不是已经过了，留到2021年了吗？怎么感觉现在每次跳一下就能跳一年的感觉呢？ 对，但大家说了嘛，如果说你每周日的时候都可以认认真真的跟着我们的早秀跳舞节一起嗨跳的话，你一期的运动量就可以抵过你去年一整年。 然后呢，这个子琪说今天是早秀夜店版，这俩太嗨了。然后查理普斯说，哎，你俩不是就差一个灯球吗？要不要问问小航，他的直播间灯球常常闪耀。 哦，小航直播间有灯球 是 吗？ 哇，这样吗？我们没有看过。 哎，谢谢。对，你看我们974都是一家人，我们打算就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就去管泽华借声卡，然后管小航借灯球。 咱俩忽然觉得好惨啊。我们的费用就买不起什么稍微好一点的装备嘛。 不是要说给大家打造一个早间的夜店版或者说什么样的，其实就是让大家来跟着音乐一起去跳动，一起去舞动。能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俩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专业的那种。哎，但是我们俩敢去展示一下，或者说敢跟着音乐一起舞动一下，哎，你会发现说这种带来的快乐是加倍的。 就静瑜还经常做我的老师，给我指导舞蹈动作。 比如说刚刚那个地球最可爱 啊， 是不是学的还挺好的？ 超可爱的，就是跳完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这种类型。不过没关系了，现在还有人在问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方式是什么哈？ 是的，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每周六到周日早音乐秀都会开启视频直播，希望在家里休息的你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间来跟着我们一起嗨唱，一起嗨跳。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我却要不能不能唱 爱没有悲。 你知道你让我想到了什么吗？就想到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王浩演的那个 rapper 就是最后怎么样取胜了，采取东南亚 rap 的方式。 公巴看直播啥呀，你这啥呀？ 哎，我这首宝藏歌曲，你看在播之前我就不停地在给 PD 说，我说我这首歌曲厉害了啊，可棒了啊。 他说这是首印度歌曲。 没我没说印度歌曲，我说越南歌曲。 越南歌曲啊、嗯、那他来你给我发一下他的名称。香港妈的满满白啊。 你确定是这么念的吗？ 差不多。 啊，不管我们在抖音还是在听听 FM 以及早音乐秀的后花园，都有好多朋友在问这首歌曲的名字啊。 嗯，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不会念，但是呢我们会贴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哎，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首歌曲的名字了。你看啊，里面就上面带一些小标点符号的就是这首歌啊。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这个、嗯、这首歌曲是起到什么舞种来着，我就没看出来怎么跳。 不是，因为这首歌曲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这个音调嘛，你听一下。 嗯 哦，就音效可以唱音效那种是吧？ 啊，不是，因为其实，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的时候，有好多人在用这首歌曲来 拉伸是吧？ 对，拉伸啊，包括一些比较柔软的舞姿。 然后当刚才大家 像咱们的民族舞， 啊、对、嗯，就特别柔软。所以刚才呢，静瑜就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示范了一下下腰，我也呢稍微尝试了一下，结果大，然后老 K 说下腰 是这样的 ，PD 居然有腰。 我们直播间的台子也挺贵的，然后呢 ，PD 听到了拉伸，那就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刚刚的这段宝藏截图，就看大家有没有截到了。 只好空白说， 每天给大家不定时的放送一些福利，能不能截到就看大家了。 我不是真心的，我不是想放这个图，好吧？ 好 吓人啊。好 了，欢迎来到早音乐秀早秀跳舞街，我们接着奏乐，接着舞。 好嘞。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味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七点，早秀跳舞街， 跳舞吧。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伴在你身边时候。 天的很多舞曲歌都已经戳到了大家的神经，想要留下歌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记。我觉得冷门歌曲孙燕姿这个事情我现在已经非常的能理解了，因为好多朋友在问刚刚这首歌是什么，然后我们有非常好心的霍斯特密斯特啊在帮大家解释说这是台湾歌手萧亚轩的表白，是很老的歌了。 哎呀，你知道你刚才什么戳中我的笑点吗？ 啊， 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呢用舞曲冲大家，我以为是心房或者心扉，冲大家的神经。 对呀， 咱们是扎针的吗？戳中大家的神经啊。 你就说你刚刚那些舞姿哪一段没有戳中大家的神经。 那倒是，这个想象鱼儿无忧无虑说PD肚子好有喜感，然后说这个美国有魔力麦克，974有魔力PD。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定位啊？到底是啊？ 没关系，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刚刚确实想到，就表白这首歌也已经发行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1084那还是哪张？ 1087。 1087，对，因为它阔别了3年发行的新专辑嘛。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记得1087吗？就当时有好事之徒就说这个是 diss 蔡依林的，为什么？1087啊，这前面10是蔡依林的10啊。后来萧亚轩就觉得，哎，怎么什么事都能， 其实是因为他从最后一次出现，然后到最后再重新出来发单曲，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而这3年的时间加在一起是1087天。 哎，是的 啊，现在想想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那个时候你还30多岁呢啊。 我30多岁，我腰身这么好，我也挺满意了，对吧？ 还 能跟大家一起来主持早秀跳舞机，你要么换个年轻点的搭档？ 哎呀，不了， 大佐考虑一下。 有你，你要大佐还可以， 就是大棉袄、 大佐可以，二棉裤 安排起来，是不是？ 早秀跳舞街，欢乐你的，欢乐你做了一天的老腰，欢乐你直了一天的颈椎，让我们一起跟着节奏嗨起来好吗？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可以，你想从小学习哪种舞蹈呢？别问，我这种舞蹈太具有代表性了，赶快来聊一聊吧。如果可以，从小想要学习哪种舞蹈呢？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2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情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喇叭千夜晚上八点，京东烟火接着唠。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天津烟火舞着唱。 京东年货节1月9日，喇叭千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2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Saddest Song。 来自马赛克乐队阳光迪士高 Disco 啊， 这样的 Disco 节奏有没有勾起你的想要舞动的神经呢？ 是， 其实你看就是跟随着音乐一起舞动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所以你会发现，哎，在非洲的时候，哎，只要有鼓点打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跳啊，没有人共同说，我们来先排一个大旗舞吧，我们来编一个 routine 什么之类的，没有， 所以你刚才那段 DNA 是从非洲来的是吧？ 我刚刚这段是被 PD 指导的啊，PD 来跟我说，来 Disco 舞步，一二三，左边转两圈，右边预备， 然后我说往左转，我说他说哦，只转一半儿。 你转几个八拍你要提前告诉我呀。 哎呀，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家怎么说吗，这小孩子599说今天他俩跳完呀，杀猪菜必须安排上， 对，消耗太 大， 大 腰子是不是啊？ 其实刚刚早在7:30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饿了。 是， 就像大家说的，如果 PD 在周日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早秀跳舞节完完整整的跟下来，运动量远超他前3年加起来的早安快跑， 绝对总和。所以呢，大家现在对我的刚才那个掉裤子那件事情呢是这么解释的，说 没有掉，没有掉，漏肚子， 漏肚子啊，就确实是瘦了，瘦人确实有些烦恼啊， 就是因为跳舞是吗？ 对啊。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可以，你最想从小学习哪一种舞蹈？同时，我们也在视频直播间开启了视频直播，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就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看看我们了。那还是接着奏乐，接着舞。 好，那我再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 一会儿问。 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Question number one， 说。 你小的时候学的什么舞蹈？你还没给大家打样呢，好吧？ 小的时候学的民族舞嘛。 啊，民族舞，民舞是吧？是具体是什么舞种呢？ 就是民族舞嘛。 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朝鲜舞啊、蒙古舞啊。 不是不是，中华民族民族舞。 我忽然有一种问你们家的狗是什么中华田园犬的感觉。 对呀，民舞嘛，这需要解释吗？一看你能问出这种问题，就 不太了解民舞。对对对。哎，那你所以你后来这个跳你的那个就是你昨天教我那个舞叫什么舞来着？ 啊，昨天教的。那个 Charleston 啊 ，Charleston 啊，查尔斯顿舞啊， 对对对对对， 那跟民舞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大家应该都看过 Charleston 舞，但是就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那个舞叫 Charleston， 就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有一段，他们两个在盖茨比的那个大的客厅，就是大圆厅当中去跳的那一段，那个就是 Charleston。 哦，那你今天不安排一段啊？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就是为了挑战 你。就这么说没有啊？就这么不给面子，就直接说没有啊？ 待会儿，接下来是让大家都一起跟着舞动起来的。 好嘞。 带节奏的一首歌曲， 好， 女团舞， 女又放女团舞 ，Down Down Bomb 啊 ，Down 啊，这我跳来，准备。 Down Bomb Down Down Bomb Down Down Bomb。 打开手机，今天周记，看看讯息。热搜排名，雷达开启，又有好戏。 谁的造型，谁的恋情，是比目光机。只想那次烈烈语气，顺便扔垃圾。 别对我指手画脚，学好自己的早教。屏幕后面九点到是非那一招。 Right now， 小兄弟我太无聊。 Shut up， nobody cares， 我知道。 Watch out， 谢谢关照，我当然会吃饱饱。 Just like a dumb dumb ball， you will get nothing from me。玩个游戏，喷出去，不放创意，不在意。 Break it like a dumb dumb ball， 太无聊这把戏，斗不过拼命啧啧，戏弄取舍，轻易就击毙。 想阻挠我，只想要向前奔跑。 就那一种外套，哈， 我不需要讨好。 但 你喜不喜欢我的模样，总有人欣赏。 Right now， 别对我指手画脚。 Shut up， 说要自己多糟糕。 Watch out， 屏幕后面就电到是非哪一招。 Right now， 别说念我太无聊。 Shut up， nobody cares， 我知道。 Watch out， 天地没有掉，就是为了狂笑。 Just like a dumb dumb bomb， you cannot think from me。玩个游戏可能去一步风闯林。请你就起笔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Dumb 谁的话题谁的相机谁看得清，戴上面具手机怪癖谁画的皮， 他们渐渐演戏反正我不关心，大道理不想听，只要拥有自己。 3, 2, 1 Just like a dumb dumb bum， You cannot save from me， 我的游戏反正去一步碰撞你不在意。 Look like a dumb dumb bum， 太无聊这把戏，都不过拼命的在心中取舍，轻易就击毙。 Dumb dumb bum， Dumb dumb bum， Dumb dumb bum， 这首歌曲我们俩后来想了想都不会跳。所以刚才如果你看到的这段视频的话，你可能要失望了啊。 带节奏的歌嘛，对吧？ 是是是。 但你刚刚不是说要安排一首 Charleston 是吧？ 啊， 来给大家安排上。 啊，咱们又哎呀，这么快吗？ 啊， 好了好了，对吧？ 这是一种 Jazz Swing 的感觉啊， 对，就是爵士舞的一种哈。 对 ，Swing 大类当中的，来跟着我们一起跳吧。 来了。 I checked in at reception, put my hat to my lap, and when he walked in dressed in white, I had a heart attack. My eyes went ooh, my voice just cooed, my mind let loose. I'll stay forever, it's up to you. Doctor, I want you. Good morning show. summer sleeps, don't play with me. Just wait and see. 别太快决定要自然的呼吸，请别太快决定这是场游戏。Don't play this game, just come on over my way. Blue L太唐突，但那也不要太含糊。My blue. 它只是一首能唱的歌曲，没想到我们俩还跳了起来。 哎，是不是还挺搭的？ 这也敢？哎，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对自我的评价吧，被大家的吹捧有点膨胀了。 就主要你对自己要求低一些，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打开自己的，对吗？ 生活就忽然好了一些，是不是、啊？ 我觉得咱俩就特别像去上表演课的学生，你知道第一节课是什么吗？ 对， 就是打开自己，就是放飞啊！ 我第一节课叫什么来着？我叫。不叫放飞吧， 就大概那肯定是不能叫放飞啊。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我当时去上表演课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是有个同学过于、老师说你在想扮什么动物都行，你就自己感觉就是自己。 对，就是这个课，就是这个课。 对对对，然后你当时扮演了什么？我想问一下 啊， 你放你飞了吗？当时 没有，我没有， 你没有特别飞是吧？ 因为一般情况下都会让大家选择去啊、人家不叫放飞，叫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对对对，是的啊。然后呢？ 被你形容的，就是大家都会选择去扮一个动物。 对你扮的， 然后我演了一个老年人，所以我觉得。跟自己的那个、 你太不放飞了！你知道我们当时有个同学，觉得大家这种群魔乱舞，但是他突然一个人蹦到窗台上， 学大公鸡是吗？ 哎呦，那一段真是绝了啊！ 我觉得你刚刚学的也挺好的。 行，哎呦，卡嗓子了啊！ 成功把大家叫醒了啊！但我觉得你看，就是表演学院的第一堂课，通常都让大家来扮小丑啊、演猩猩啊、做游戏等等的，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开一些，放松身心，协调机体，开朗大方。我们早秀跳舞街是不是完美起到了这个作用？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俩这个解放天性这个课程准备解放一年吗？别人上一节课，我俩解放一年啊！ 这一年挺好的呀，因为我觉得起码我身边有这么一个搭档，让我解放十年我都乐意。 这首歌太好听了，这首歌我们就不跳了，让大家欣赏一下好不好啊？ 来自旺福，两个恰 恰 好，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恰恰好呢？我们两个来陪伴大家每天的清晨时光，记者持续锁定早安音乐秀， 来吧。 靠近，也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的距离。 这首歌好带动气氛啊， 所以跳的不过瘾准备唱一下吗？哎，今天不是 KTV 哎， 唱跳不分家呀、啊、我们不是九七四 idol 吗？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按流程走的节目， 随心而来，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啊， 来来来，赶快舞动起来。 生小鸡，小小鸡，生小小小鸡，再生小小小鸡，小小鸡也来采花蜜，飞到了天上去。 小蜜蜂呀， 不要太靠近，也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的距离。 来，跟我们一起，来来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俩只要不在 KTV 那天唱的都很好。 在 KTV 那天，其实想要说周六周日的节目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线。像昨天我们其实有跳一首歌，对不对？那今天来唱上半首歌啊，就是情之所至，想唱就唱，想跳就跳， 想唱就唱，就要唱的响亮啊。 还有 Seeker 应该是刚刚起床的时候，什么情况？现在周六周天有早安音乐秀了吗？ 是，没错。 以前都坐地铁上班啊，工作日都有听了，但是今天是刚刚发现，原来周末也有早安音乐秀。没错，这是2022年早安音乐秀的全新改版策划。 没错， 我们将从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变成欢乐大家365天的清晨时光。 哎，是了，所以呢，周六周日呢，不要忘记了锁定我们。同时，周六周日还有大福利，那就是你可能看到我们啊。今天我就要感谢抖音已经50000人了， 对，还差 1000人，夸不夸张？ 还差1000人，没有来的朋友给我们来刷一个人头 啊！哎，是了，是了，是了，感谢各位啊！ 今天唱唱跳跳的真的挺累的，所以结尾的时候，通常大家上舞蹈课结束的时候，不都有一首就拉伸的曲吗？ 又拉伸，你刚才拉伸给我拉的肚子都出来了。 我本来你是你自己拉伸来的， 忘了、啊， 你自己举了个手。我忘记了，所以今天找了一首哎非常国风的歌曲，带给大家一种放松的感觉，来自张小唐的《苏幕遮》。 好的，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那接下来呢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周一周二老白将继续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 嗯， 从周三开始酝酿组合高调回归，记得持续锁定我们哦。 好了，拜拜喽。